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2005年的歌曲《恋爱 ING》，一首听起来很快乐的歌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今天的第二首歌呢，选择到的是1986年的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《天涯同命鸟》的同名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是由潘秀琼来演唱，而且呢在1986年新加坡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就达到了40集。相信听过这首歌、看过这个电视剧的朋友，听到熟悉的旋律响起，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当中的画面。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《天涯同命鸟》的同名的主题歌，由潘秀琼演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2007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勇敢的心》。《勇敢的心》呢，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，由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。而汪峰毫不避讳地说呢，这首歌的创作呢，正是来自于那部电影当中的灵感。 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

站在每个角落，人们对着望，抬头或者低头，再此起彼落。哦，有快乐有心疼，总是在轮流，心里想的不一定长久，怎么要逗留。人说人生庸庸碌碌，一再过着找不到尽头，但是人生有起有落，像落叶不能看透。太阳直射， Would you look at me?Hey, 先不要管结果，是左还是右，先问自己多久没笑容，背面那个面容反映了你我，想要快乐那就先给吧，你能感染我，大家朋友，阳光在上头，吸收光热然后笑出口，每次我们碰头笑着招呼我，也许我们来自于不同，爱就能相逢，人人都想大大啦啦，太阳光相对着地球，那份温暖绕来绕去，早不分你我，全都清空，让太阳直射。Oh, would you look at me?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这是来自杜德伟的《想要快乐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庭苇1993年的专辑《谁的眼泪在飞》当中的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。这首歌是来自梁文福的创作，梁文福是新加坡著名的音乐人，同一张专辑当中的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也是来自他的创作。梁文福的著名的作品还包括张学友的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，以及陈洁仪的《天冷就回来》。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，春天的手摇试探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王菲1999年的歌曲《当时的月亮》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水木年华2004年的专辑《7080》当中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。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呢，是德国作家歌德1774年出版的一本畅销小说，而这首歌也是水木年华比较擅长的民谣摇滚曲风。 我泼我佛的特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，我的考试成绩也不错，我从不曾缺少零钱过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会在不错的大学毕业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过着富有的理想生活，可我为什么总是不快乐？我不再是玩游戏的年纪了，我想我 是来自水木年华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歌《明天你好》。牛奶咖啡成立于2004年，成员有两位，傅岩和格飞，一男一女的双人组合。这首《明天你好》是来自他们2011年的 EP《去寻找》当中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

这是来自新乐团著名的《死了都要爱》，出版于2002年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一起听到的是金童玉女杨钰莹和毛宁对唱的歌《爱过以后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广东的音乐人毕晓世，而叶倩文和周润发演唱过这首歌的粤语版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爱过以后才知爱情也要忍受，说不出什么理由，失去以后才知你也有不少忧愁，当初不懂得分忧。 爱过以后才知爱情也有缺口，找不到什么补救，失去以后 闲情。